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74回，谢之真又不是3岁孩童，自然不会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。他又往后退了2步，注意到季温瑜非同常人的瞳色，问道：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们为何要追杀你？季温瑜近乎贪婪地看着他精致的脸，随口扯谎道： 在下姓温，单名一个瑜字，随父亲南北买卖经商，经过此地时遭山匪劫掠，父亲命丧匪寇之手，家仆护卫也尽数折在里面，只有我一人逃了出来。 之所以不亮出皇子身份，是害怕吓着他。小官之女没什么见识，若知道他是皇室贵胄，必会对他敬而远之，与他亲近他的念头相悖。 那你为何穿着夜行衣？ 谢之真面上一色更重了。季文瑜见惯了他逆来顺受的样子，没想到出嫁之前的谢之真居然如此不好糊弄，语气微顿，忍着疼痛将谎话边缘。 他们因我瞳色特殊，便留下我一条活口，说是要偷渡到远洋卖个好价钱。我趁夜深人静时打晕了看守，换上他的衣服，这才侥幸逃脱。 他捂着腰上伤口唱起了苦肉计： 还请姑娘救我一命，他日必将涌泉相报。 季温瑜打得好主意，趁谢之真年少无知，心地又纯善，借伤留在船上，二人朝夕相处，多的是培养感情的机会。待回到长安，他便去向太子哥哥求个恩典，娶她为妻。不过是一个穷酸翰林的女儿，想来不会引起什么注意，更加不会遭到阻拦。有感情基础在，他再对她温柔体贴些，不怕不哄得她情根深重，誓死不渝。一想到现在的谢之真还是个干干净净的黄花闺女，更未被宁王觊觎染指过，他就打心眼里觉得高兴。谢之真见他确实伤得严重，无论他说的话是真是假，都不好见死不救，便道： 我去请我舅舅过来。 季文瑜愣了愣，连忙张口喊住他： 姑娘且慢。 他心思电转，找了个合适的理由想说服他： 我知道姑娘的所思所虑，可是姑娘仔细想想，说你舅舅见到我，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必定会在下一个码头靠岸，将我送至官府。 如果事实真如你所说，便是去了官府也能说得明白，又有何惧呢？ 谢之真一双美目黑白分明，端的是光风霁月的磊落态度。季温瑜皱了皱眉，不明白他为何与前世里的温顺模样大相径庭。也是他当局者迷，没有理清一点。彼时谢之真已嫁与他为妻，背后又无父兄撑腰，只能唯唯诺诺。这会儿他并不认得他，疑心他是鸡鸣狗盗、杀人越货之辈。之所以故作冷静地和他周旋，不过是怕他忽然暴起，出手伤人罢了。 姑娘有所不知，我在匪窝的时候，听见几个喽啰酒后议论，说他们的大当家神通广大，跟官府老爷搭上了关系，称兄道弟，常有利益往来。若姑娘请长辈做主，将我扭送到官府，我少不得被他们屈打成招，按一个为非作歹的罪名。我一人死了倒也罢了，连累父亲冤情难雪，死不瞑目，才是大大的不孝。 季文瑜稍微松了松手上力道，鲜血瞬间奔涌出来，躺在船板上，看起来分外骇人。他把腰间佩剑取下，远远地扔在谢之真脚边，痛呼了一声道： 若姑娘坚持如此，不如一剑给我个痛快， 也省得我再受许多错磨。 谢之真被他这番话说得半信半疑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将染血的佩剑拾起以作防身之用，轻声道， 你等一等，我去给你拿些金疮药过来。 船上卧房狭小，他体恤丫鬟们并未让他们跟着守夜，因此悄悄地取了一大包金疮药并一卷纱布出来，未曾被人察觉。将这些东西远远地抛给季文鱼，谢之真道， 你自己止血包扎吧。 季文鱼有心占他便宜，有气无力地呻吟道， 我疼得厉害，使不上力气，姑娘帮人帮到底吧。 谢之真握紧长剑，坚定地摇了摇头， 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不好帮你的，你若实在不成，船上还有郎中，我去替你请他过来。 季文鱼只好强撑着将药粉撒在腰际伤口处，看了看船只行驶的方向， 姑娘可是要去长安？我父亲在长安还有几个故交，本也是打算往那边去的，还请姑娘给我安置个隐蔽些的住处养伤，顺路送我一程。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通体无瑕的流云百福玉佩递给谢之真， 我如今身无分文，这玉佩全当谢礼，待往后安定下来再去姑娘府上正式道谢。 见谢之真不肯走近，他便用了些巧劲儿，将玉佩轻轻地掷在他手里。 我知道姑娘的顾虑，我向姑娘保证，在船上的这些时日绝不随意走动，更不会让旁人发现，坏了姑娘的清誉。 谢之真沉吟许久，见此人确实有些落难贵公子的气度，这枚玉佩又成色上等，不是寻常百姓家能有的东西，便信了几分。带他走到船舱底部，打开一间装满了绸缎布料的库房，道， 你先住在这里吧。 季文鱼艰难地挪进去，见他连步轻移，从上面取了些食水下来，一如既往的体贴周到，心里边痒痒的，无奈有心无力，只得作罢。失血过多的人渴得厉害，看着季文鱼将他端过来的一大碗水喝了个干净，谢之真眼底闪过一丝愧疚。他瞧着这人有功夫在身，害怕引狼入室害了满船人性命，因此往水里下了些软金散。这药无色无味，服下之后全身酸软，虽可如常行动，却发挥不出半分内力，与普通人无异，药效可持续十天左右。说起来，这药还是临别时弟弟留给他的，除此之外还有些五花八门的暗器毒药之物，说是关键时刻可用来防身。他本来以为不会有用到的机会，没成想却用在了这里。虽然有些过意不去，可他确实不太放心季文鱼。季文鱼一无所觉，放柔了声音和他说话，力求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。谢之真却并无和他谈话的想法，谨慎地走出库房，白皙手指摸向沉重的铜锁，道， 温公子，为防下仆擅入，我将门从外面锁上，往后每隔三天给你送一回食水和药物，你看这样成吗？ 季温宇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他这到底是在防下仆，还是为了防他？他知道谢之真内心疑虑未消，不好说什么，强撑着笑容点了点头，目送他离去。或许是失血过多的缘故，他处理好伤口，感觉浑身乏力，困意翻涌。躺在柔软的布料里，他回忆着谢之真方才提防的表情，倒生出几分欢喜。他和秦氏里一样贞洁娴静，不会因为夫君的低贱出身而心生嫌恶，也不会因为俊美男子的嗜好而意乱情迷。他就该像这样干干净净的，如同上好的白绢一般，乖乖等着他来涂抹第一抹艳色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